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38集，来超市参加高考五。所以当时桑延是因为怕才睡觉的，好像也说得通。因为桑延那个拍沙发的举动，温以凡很自然地坐到他隔壁，室内除了电影的声音再无其他动静。桑延身上沐浴露的气息淡，观影的过程中他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存在感却又格外强烈。温以凡倒了一杯温开水继续看电影，但这回思绪没法太集中。片刻后他才察觉到自己坐的不是平时惯坐的位置，两人间的距离也靠得比往常近。这个距离让温以凡莫名想起了今晚在超市外边桑延突然出现在他旁边的画面。哗啦一下，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断了线。冷雨天弥漫着潮湿的气味，在顷刻间被男人身上带有的气息覆盖。他抬头望去，在一片雾气中对上桑延清晰到能数清睫毛数量的眉眼。思绪被桑延侧身拿水杯的举动打断，距离瞬间在拉近。不知为何温以凡有点紧张，他突然站起了身，桑延抬眼，没等他开口问，温以凡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去拿瓶酸奶，你要喝吗？ 哦，不喝。 桑延收回视线，从冰箱拿了一瓶草莓酸奶，温以凡回到客厅。桑延正喝着水，目光没有放在电视上，情绪淡淡的模样。温以凡的脚步停了半拍，转了个方向，似是习惯性地坐回自己平时坐的位置，没有再坐到他旁边。电影结束后，温以凡随口扯了几句观后感，也没有刻意说让他不要害怕这种有损他自尊心的话。他拿上自己的东西回了房间，在衣柜里翻找着睡衣，不知不觉就开始神游，又想起今晚看的电影以及刚在词条上看到的慕成语。温以凡的动作稍滞，这时候才注意到这点，觉得有点巧。难道说桑延今晚是看到了词条上边的内容，所以才找了这部电影来看？下一瞬温以凡才回想起桑延洗完澡时发的语音，推荐个鬼片催催眠。温以凡恍然，没有再胡思乱想。隔天一早，温以凡换好衣服走到客厅，打算弄个早餐吃。他拿出茶几下的奶粉，瞥见隔壁空荡荡的沙发，总有一种不太习惯的感觉。按照两人这段时间的合租生活，温以凡大致观察出来，桑延的作息不太稳定。他入睡时间时早时晚，有时候大下午的也在睡觉，但不管多晚睡，他早上都会早起。每天温以凡出房间都能看到他躺在沙发上耷拉着眼皮玩手机，困倦又百无聊赖。上回可能是没有跟王玲玲住太久，温以凡也没有太大的感受，但这会儿温以凡想到再过一个月桑延就要搬走了，再想到他又要开始跟新室友磨合相处，他的心情后知后觉的有点异常。说不上不开心，但也不知道如何形容。温以凡眨了眨眼，不过应该也正常吧，毕竟也朝夕相对了两个月了，有第一次的话，在跟接下来的室友分别时应该也就有经验，而且能够很快的适应了。走到厨房，温以凡用烤箱烤了几片吐司，回到餐桌旁就见桑延恰好从厕所里出来，看着似乎是刚洗漱完，脸上还沾着水。 路过餐桌时，桑延扫了一圈他的早餐，温亦凡动作停住，客套道：你要吃吗？ 啊，那谢了。 桑延停下脚步，很不客气地拉开椅子坐下。瞥见温亦凡面前的牛奶，桑延轻敲桌面，像在餐厅里点餐一样。 牛奶也要一杯，谢谢。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情，温亦凡忍了忍，回到茶几旁，用剩余的开水给他泡了一杯牛奶。他正想拿起杯子，桑延也起身走到茶几旁，拿了一袋水果麦片。他边扯开包装，边自顾自拿起牛奶，回到餐桌旁。温亦凡愣了一下，跟在他后边，两人的位置并排靠着，杯子也放得近。温亦凡坐下，注意到旁边的桑延还站着，用包装里自带的勺子往他的杯里倒了点麦片。他抬头提醒道：你倒错了。 嗯。 桑延嗯了一声，似是才反应过来，这才开始往自己杯里倒麦片。感觉桑延像是刚醒来，脑子还不太清醒，温亦凡没有太在意。他用勺子搅拌牛奶，咬了一口麦片放进嘴里，想了想又问起来： 你问装修情况了吗？ 没接电话，我过两天直接去看看吧。 桑延满不经心道。温亦凡只是随口提一下，也不太着急。 啊，行。 周二早上，温亦凡出门去上班，在等地铁的期间，他随意地扫了一眼手机，恰好看到赵元东又给他发了消息。从赵元东那回来的那天起，他就一直锲而不舍地找温亦凡说了很多话。可能是不敢，赵元东一直没有给他打电话，只是用文字来替自己解释。温亦凡没有回复过，但看多了总觉得影响心情，干脆设置为消息免打扰。恰好地铁到站了，温亦凡收起手机，刚坐上去，手机铃声又响起，来电归属地显示是南吴。他直接接起，礼貌性地打了声招呼： 喂，你好，请问您是？ 双江，是伯母呀。 那头立刻传来车燕晴的声音，带着讨好般的笑意： 哎呀，你这孩子也是的啊！要不是那天见了你，伯母还不知道你心里这么怪我。咱好好说说，毕竟伯母也养了你那么多年，而且那都是你的误会。 温亦凡没有听完，直接挂断电话，把这手机号拉进黑名单。从温亦凡到颐和读大学，再回到南吴工作的这几年，他中途换了好几回号码，也因此车燕晴那边早就已经没有联系到他的方式了，所以这手机号码也只能是赵元东给车燕晴的。温以凡不知道车燕晴还要在南吴待多久才会北渝，觉得有些烦躁，他抿了抿唇，很快就调整好心情，没把这事儿太放在心上。毕竟南吴大，巧遇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温以凡回到南吴之后从来没有跟赵元东提过他的近况，也没有提过他的住址和工作单位，再被他们找上的可能性也不大。温以凡只当这是一段无足轻重的小插曲。回到单位，温以凡刚坐到位置上，傅壮就过来在他旁边叽里呱啦地跟他说话： 以凡姐，张老师离职了。 张老师？温以凡随意地说了一句。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辞职啊？ 恰好路过一个拿着保温杯的老记者，听到温以凡的话时，他停下纠正了温以凡的话， 是一直都有很多人辞职， 而后又很佛系地飘走了。 是啊，咱俩之后都走了多少人了？年前林姐不是也辞职了吗？然后前段时间陈哥也跳槽了， 最近组里太缺人手了，我刚刚偷偷听主任说，好像又要招人了。 傅壮继续说道。温以凡开口， 啊，那挺好的。 嗨，好像社招和校招都有。我有个同学听说我在南武广电实习，前些天还来问我了，问我台里还招不招人。 傅壮嬉皮笑脸地说道。 那你可以给他答复了。 我已经跟他说了，他到时候应该会来面试的。 两人又说了几句，也没有再多聊，各自打开电脑开始干活。忙碌了一天后，晚上十点，温以凡回到家，里头黑漆漆的，静谧的过分。温以凡伸手打开灯，恰好手机响了一声，他打开一看，是桑岩的微信，只有三个字，晚点回。温以凡回了一句，好的。因为酒吧有点事，桑岩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到家。他动作放轻，把门关上。从玄关望去，室内只有过道的灯亮着，客厅的灯没有亮。桑岩没有开灯，到厨房拿了一瓶冰水，又回到客厅。他拧开瓶盖，同时听到主卧那边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桑岩的眉眼动了动，没多久就看到穿着睡衣的温以凡出现在视野里。他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地走到沙发的位置，安静地坐下。桑岩觉得这画面有点诡异，打量着他。 你干什么呢？ 温以凡没有说话。桑岩又问了一句。 睡不着？ 温以凡的喉咙里似是含糊地嗯了一声。 那去开个灯吧。 桑岩窝在沙发里，总觉得温以凡看着不太对劲儿。 你倒也不必特地出来迎接我，这大半夜的还挺吓人。 没等他说完，温以凡就已经站起身，以为他是乖乖去开灯了。桑岩把话收回，边喝着水边看着他的举动。哪知温以凡似乎只是把他的话当成空气，转头往房间的方向走，像丢了魂似的。又过了十几秒，过道传来一阵关门声，桑岩一头雾水。因为第二天是休息日，温以凡醒了之后也没有立刻起床，在床上赖了几个小时的床，见时间差不多了，他起身换衣服洗漱，准备出门去跟钟思乔会合。前段时间钟思乔就跟他约好了，等温以凡的这次休息日，两人一块儿出去逛个街。他走到玄关，套上鞋子，正准备出门。在这个时候，桑岩恰好从厨房里出来，与他的视线撞上。他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眼神意味深长，像是在等温以凡主动说点什么。温以凡拿上钥匙，问了一句， 你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不知道？ 桑岩皱眉。 不知道啊。 觉得桑岩的反应有点奇怪，温以凡解释道， 我昨天睡得还挺早的，所以没有听到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见桑岩不说话，温以凡打开门。 那我出门了。 桑岩沉默下来，像是在思考什么事儿。过了几秒后，又抬头看向温以凡，只敷衍地嗯了一声。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